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调频继续守候我们的旅行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钟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有个口号，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待了9年，那个情那个爱是不是很深？ 是， 对不对？ 有 抹不开的很多的情绪串联在其中，不管他要去再次去玩这个地方，而带着朋友去感受，那都是相当深刻的旅行记，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颜值担当，你讲， 而且是能力担当哦， 艺术氛围非常浓郁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女士，对不对？ 真的，我就看她，我特别喜欢看， 是不是？ 你知道，就是整个的这种穿搭呀、气质啊，都是特别特别让人舒服的， 特别像一个艺术代表， 对， 对不对？ 有请艺术团团长。 有请凤凰。开玩笑，没有了， 没有。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非常漂亮的女士啊，她是来自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市旅游局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旅游局的中国代表冯威，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冯威。 冯威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端庄。 是的， 对不对？ 知性， 我自己都感动了，听你们俩介绍。 因为我们只是实话实说， 对对对， 虽然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哈，但是这种气质真的由内而外的。 是的， 一样一样。 我们今天去到的这个国家呢，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建筑的朋友、文艺的朋友、艺术的朋友，对这个地方真的是交口称赞，对不对？ 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奥地利。 哇！ 呀，音乐哒哒哒哒哒，各种音乐家出来的，咔！ 来，黑月起来。 说到奥地利， 专家了。 对，说到奥地利了，很多人去有自己的目的性啊。 对， 就比如说我，你也知道我的个性哈，我也喜欢音乐，喜欢古典音乐，对不对？真的想去那个音乐厅里感受一下，真的是金色大厅的魅力是什么感觉？ 奥地利的维也纳是所有音乐爱好者或者说音乐家的梦想，可能是。 问一下我们的冯威，就是在奥地利街头的艺术也是很厉害的，对不对？ 当然呢， 是不是？ 其实，我自己觉得真正的艺术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刚才两位主持人特别专业的提到了维也纳，但是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因为维也纳可能在中国人我们人民里面 感受 非常深，因为它金色大厅、有限音乐会， 但是另外两个奥地利的城市大家可能听过，但是也许不一定特别熟悉。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萨尔茨堡和伊斯布鲁克。 一样的迷人。 哇，一样的迷人，风景如画。 嗯， 对。 大家可能听过莫扎特。 对。 嗯， 莫扎特的出生地就是萨尔茨堡。 哦。 这样就连上了。而且音乐之声。咱们小时候都看过、 哦、 对吧，看过好多遍， 那边草坪 没错、 高山草甸， 对 对，你专业高山草甸 、 对，这部电影的全程拍摄地就是在 萨尔茨堡。 是的， 是的， 那真的是风景太美了。你想那都是多少年前了，现在还是一样的美、 一样的。因为其实奥地利不光是萨尔茨堡、伊斯布鲁克，包括维也纳，其实奥地利人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传统历史文化建筑保存非常完好，就是有这个意识，从政府到人民，所以他们把就是甚至从中世纪保存下来这些建筑，然后包括自然完好的保存到现在， 展现给世人，对不对？ 没错，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即使没去过，但是看过音乐之声的朋友，其实就如亲临其境一样，因为到现在去那边还是那样美，对。 真的太棒了， 还是一样的学生， 对， 还是一样的老师传达的，还是乐声的哆瑞咪发嗦拉西，但是那个情绪还是延伸过来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一直延续。 对，今天我们的冯威真的来我们的节目，真的没有白来，除了小礼物之外，我们这几篇纸摆在我们的桌子面前， 这都是今天要呈现的内容， 我们何去何从？ 好，现在我们不要说话了。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如果真的没有去过奥地利这两个城市的朋友。怎么打开旅行之门？这个很重要。那门要 打开我们的心扉。 对呀、要敞开心扉去表达。 哦，对 啊、我觉得其实、OK， 可以从它两个城市历史。 哦。 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故事。 嗯。 因为历史通常就是充满了故事。然后两个城市虽然他们先说说位置吧， 好好好， 因为大家有个概念。它是萨尔茨堡是位于奥地利的中部偏北，就紧邻着德奥边界，离慕尼黑只有130公里的距离。所以其实无论从维也纳，然后或者是慕尼黑，然后到达萨尔茨堡都非常方便。而且萨尔茨堡自古以来便是就连接南北东西欧的重要交通要道，直到是现在。所以 南北东西欧， 对对对，因为它是正好在欧洲最中部，奥地利就是在欧洲中部。然后萨尔茨堡基本就是在奥地利中北部，所以其实是非常四通八达，可以随便自驾，然后火车甚至飞机，因为两个城市都有机场。 是的， 对，然后都非常方便到达。然后因斯布鲁克呢，就是在最西边，它是最西边一个州叫迪洛尔州的首府，然后它也是被誉为阿尔卑斯之都，因为它被阿尔卑斯山包围在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城市风貌就是呈现出来，各个角度都能看到阿尔卑斯山胜景。都不用上到山上就可以欣赏到， 我的天， 阿尔卑斯山胜景。对，刚才跟 到 了跟周准两个人聊的时候也说到，就是跑男刚刚他们今年去过因斯布鲁克，拍了一集半吧，相当不容易。对，然后在那边体验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感受， 是， 风景如画。 对呀、刚刚， 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 是的是的，真的要去感受。 对阿尔卑斯山感兴趣的话，真的一定要去伊斯布鲁克体验一下。 不单单是跑男，很多的娱乐节目，比如说旅行一期节目，郭德纲、欧弟、 对， 他们也会在这个边拍了一些旅行的节目嘛， 是 远方的家第二部嘛。 没有 远方的家了啊！而且伊斯布鲁克和这个萨尔茨堡离的车程还不远，对不对？ 对， 开车的话两个小时差不多， 两个小时不到。也就是150公里左右。 那比如说， 好近啊！ 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初次到奥地利这两个城市的朋友，是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方便，还是自驾方便一点？ 看是怎么。如果要是自驾，就是 FIT， 就是我们个人旅行者的话，自己玩的话，其实自驾很方便。因为在奥地利，它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距离都不远。 风景很漂 亮。 对，而且 沿途的风景， 沿途风景，对，就是停下来随便就可以到一个小镇， 哇， 然后就可以住下，然后享受一下这种自然的感受。然后我建议其实是自驾 最好，自驾好一 些，哇，自驾， 但是火车也非常方便。就是城市，比如说维也纳到萨尔茨堡只有3个小时。然后从萨尔茨堡到因斯布鲁克2个小时不到。周准说的特别对。然后比如说到慕尼黑，这两个城市都是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相当方便。 对， 咱们堵个车也就2小时了，在北京。 真的是， 一到哪儿了，我还没出机场呢。 对，你怎么还没出机场？ 我都到了。 交通很方便，欧洲铁路也很发达， 没错， 选择的出行方式也很多。 是， 当然了。 每一座古老的欧洲的这个城市，它都有老城、古城、那种感觉哈。 专家呀， 对，就是做节目多了之后会有一个感受。 多了，我们神游的地方也多了。 对，其实我觉得新鲜的部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每一个城市的古城的风貌，那真是相当的地道，保持了多少百年的历史。 是是是， 不管是伊斯布鲁克还是萨尔斯堡， 尤其是一些古堡。 对 对， 咱们先去。 是古城，但是其实因为他们的历史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风貌也是不一样。举个例子，这两个城市虽然是像兄弟城市，但是比如说萨尔茨堡，它的历史可以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是不是非常久远， 这么久远。 对，然后因为萨尔茨堡州整个州的这个地域蕴藏着很多地下盐矿资源，因为它是内陆嘛，所以其实不是海的这种盐，然后它地下盐矿的资源，所以其实2500年前就是当时的卡尔特人，就是智慧非常高的一个民族，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开采盐。然后而且他们的工艺延续到现在，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的智慧相当高。 我听过一张唱片，萨尔茨堡的唱片，开头是敲石器的声音， 是吧？ 哦，原来是这儿呢，我倒是不明白啊。 对， 岩石打打。 再告纠正一个小，也不是小秘密，就是说萨尔茨堡 Salzburg，Salz 就是德语的盐，所以其实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它的历史。可以，它 Salzburg 其实直接翻是盐堡。对，包括我们那个就是地标性建筑，就是在城市之间那个城堡，刚才大老说的那个城堡，其实也叫 Salzburg， 就盐堡嘛。对，它也是以这个名字，然后来 好喜欢 当做一个 天 哪， 这个 标志性。 对，那时候说就是很多地方也有这种盐做的宾馆啊，酒店啊， 是是是是， 真的特别的梦幻。 然后其实来到萨尔茨堡，现在我们也能体验这个地下的世界。 哦， 因为在 是吗？ 对，在萨尔茨堡还有，在哈雷恩，就是离萨尔茨堡城市20公里的一个小镇，然后它非常完好的保存了一个就是地下盐矿，然后作为一个景点对外开放。所以 游览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下去啊，就是走下去，还是跟以前的劳作方式是一样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们是坐着矿车吗？ 没错， 但是 道道特别准，头灯不用， 没有头灯， 咱不用真干活。 你这个鼻毛清理干净。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们会换上当时那个盐矿工的衣服， 对，就体会嘛。 然后坐着小火车下到，因为它很深，几百米的地下，真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要就是穿上衣服，然后坐着小火车大家下去。然后而且会体验就是当时盐矿工人坐那大滑梯，那也非常刺激。 滑梯它是因为什么？是方便上下吗？ 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娱乐嘛，现在就作为景点。 那底下有人就是有 接着 有接着吗？ 没有人接，因为它设计非常合理，就是滑梯滑下去，然后自然它就会停下 缓冲 缓冲。对对对， 那还挺好的， 很安全。 那就 只要不害怕的话就没关系。 张哥，我有个问题哈。 你来，你体重过大，慎滑。 我真的，我真的今天感受着开头到现在哈，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整个节目的氛围上去了。因为之前旅行又分很多种。今天我们的 VV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节目非常的有格调的。 得嘞，谢谢。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 你要拉地下。 啊，是，我就问一下，我头型你别，你说我头型就烂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这个滑道，它毕竟是有速度的，对不对？像年龄上限制啊，体重上有没有限制？就到底又胖的中间卡住想想。 你俩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 体重啊， 没有。 而且他其实也是考虑，比如说有心脏病的， 他会碎， 或者老人了，他旁边有台阶，就还会考虑 很 周到， 完备的， 很完备，不是只有这一个通道，这只 是 体验一下。 因为真的不能说大家参观一下就心脏病犯了，这也是很危险。 对对， 所以其实很安全，但是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可以的， 然后体重相当的没有问题，那就 没问题哈， 滑一下很刺激，然后很好玩， 太刺激， 这也是当地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对吧？ 是是是，亮点，而且就是，我们坐了滑梯之后，然后走几步，然后可以到一个地下盐湖， 还有盐湖呢， 对， 真的还存在， 对，非常美。然后上面还就是有背景音乐，那种古典音乐 来了， 然后荡着舟，然后有雷光雷射的那种光，很美的一个境界， 噔噔噔噔， 大家就不太想上来了，基本 真的不想，老莫疯了，我 你放什么？ 莫扎特咔一顿旋转 tempo， 差不多差不多 tempo 了一个小时，什么时候出去？哎，刚才说盐湖很平静，还有船在上面， 对，它其实以前是这样，就是它。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做一个游玩的项目，就让客人们体验更多以前，比如地下这个世界是 怎么样的， 对，迷宫的感觉， 对， 是， 其实大家感受完了上来就啊，就是觉得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对，我跟你说啊，回到了人间。 对对对， 还是很美好的地下世界。 对对对，而且我们会知道萨尔斯堡这个城市呢，其实很厉害，莫扎特先生啊，这个 是 我觉得现在的 我们的无形的代言人， 音乐家默默代言，对，现在的古典音乐家都是 copy 以前的作品，演奏也好，表现也好，很少人写总谱的，就是那种咔写出来。在莫扎特这个故乡，肯定有他的故居啊、博物馆啊，各种他的标片，是不是？ 没错没错。 我们能感受到些什么？莫扎特先生， 莫扎特先生，他真的是神童。 当然了，无敌的神童。 他五岁就已经创作第一部作品了。 我的天哪，五岁他都不是简谱，你看看野猪头， 真 谱 啊。然后六岁开始跟，因为他爸爸就是宫廷乐师啊，所以可能也有点这个基因。 快去。啊，我想出去玩， 不行， 确实也是，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但是他也真的是 有天赋， 有天 赋异禀， 对。 然后我们是玩，他们是莫扎特真玩的，就把这个创作出来，然后一生创作了626部作品，然后16岁就是宫廷乐师， 对，后来 但是25岁就辞职了，因为他。热情，然后自由的灵魂受不了。 音乐家都是这样，对对对。 嗯，然后虽然可能之后辞了这个铁饭碗之后，他的生活其实挺困苦的，就是被就是教书或者是开一些演唱会嘛，演奏会，然后为生，但是他很快乐。很可惜他35岁就去世。 一个艺术家应有的人生他都走完了，我觉得这莫扎特 是 一生。 是的，当然他如果要是活得再长点，可能会为我们留下 对 这种遗产。 那我们到了萨尔斯堡这个城市，感受莫扎特的气氛，都哪些点必须要错？ 比如说他的出生地 、 对，他出生地是位于，其实也是萨尔斯堡最有名的一条购物街，叫粮食街，就是我们吃那粮食。 对，粮食街。 因为以前就是比如卖一些谷物啦，或者说以前中世纪时候就是做这些 交易， 粮食交易的地方。然后现在呢变成一个购物街， 很现代的那种吗？ 不是，它其实保持着那种中世纪啦，或者说那种以前那种民居的风格， 就是那个店铺是这样， 对，这是 档口是这个风格 啊，对， 档口都 还 你不要这样，我们节目已经提起来，别档口，真是。 那档口你以为是什么大排档啊？ 对呀，它那个是建筑物也不会很高那种， 就是三层 啊，三层， 就三层档口， 对。 档口一个高级，又掉下去了。 是 档口装修什么风格？它是什么风格的？就是老屋子， 没错，就是以前的民居，中世纪的民居。包括其实像莫扎特他的那个出生地保存了当时中产阶级的那个装饰，所以大家其实除了可以感受到莫扎特他所有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里面陈设着比如说他用的乐器，然后他演出过的一些比如设计了，比如说一些歌剧设计，然后包括他头发甚至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就是 DNA 啊， 对，找到 灵也在那边，所以真的莫扎特没的话，一定要去莫扎特出生地去感受一下。然后 他肯定有很多音乐的背景， 对，比如说他的手稿啦，很多真迹是在那边，包括他的肖像画 啊， 还有手稿， 乐迷 擦掉， 乐迷厉害，乐迷喜欢的不得了， 很珍贵， 是很珍贵的， 非常珍贵。然后也是其实当地最受欢迎的一个我们的景点 、 所以人比较多。 粮食街这一块， 粮食街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太火了，有点像咱们以前的王府井那感觉，虽然没有那么宽的，但是其实它也是非常有名的购物街嘛，就是比如说世界大牌，包括当地特色小店，全部都有。 哇，太喜欢了！像一些咖啡馆， 大岛一定有很多， 对，我 采购了很多。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逛这种小店，就 是 除了那个大品牌之外，然后很多当地风情 的 一些对特色的商品特别好。 我觉得包括周准，你们在那儿也可以买到。举个例子，比如当地特色服装，很有意思，就是女生，音乐之声里面那个 Maria 穿的那个服装，就是非常的古朴，但是又很 还有点蕾丝边， 优雅， 对对对， 对对对，很优雅的。他们现在其实当地人很流行穿这种传统服装， 好漂亮， 包括男生的皮裤，好贵的，不要小看，真的是真皮做的，一张真皮做的这种，很酷的。当地人年轻人也是特别爱穿，去酒吧穿皮裤那种， 对，夏天穿皮短裤， 没错， 对对对， 很有当地的仪式感， 是是是，就有点像咱们旗袍，女生的旗袍一样。 很有特色。 如果是当地的这个真皮做出来的皮裤，真的非常值钱。 下次来你们节目，我穿我那个女士的那个裙子。现在很多女生也反串穿皮裤，也很酷的， 也很酷。对，好， 就有点热现在。 穿裙子来，先穿裙子。 是是是是。 说到那个哦，就是当地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啊。奥地利这个国家是那样一个风格的地方。我会觉得它有很多的宫廷的一些密码呀、图案啊，会在衣服上呈现还是不呈现出来？就是一个颜色出现，就 不会。它其实很色彩的斑斓。 哦，斑斓的那种。 因为其实、两城市刚才就是像道道在讲，就是从音乐之声里面感受到，就是它自然非常丰富。 对、 这也是两个城市，包括整个奥地利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将自然跟城市风貌结合的非常完美。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因斯布克，刚才一直在说萨尔茨堡县因斯布克，因为它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阿尔卑斯山中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市中心有一个缆车，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接上到阿尔卑斯群山之中。 哇， 就不光是欣赏，你可以在就是山上体验、甚至冬天滑雪，就是在市中心你就可以去滑雪。 天哪， 所以其实 是吗？ 是的，然后。比如说如果夏天的话，直接去到山上去徒步，因为在这个叫北链山嘛，就市中心这个山， 北链山、 对，它的名字叫北链山，然后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国家公园，它的一个所在地，所以其实平时天气好的话可以徒步，夏季春秋季什么的，然后冬季就可以滑雪，这在城市里面就可以做，不用去什么小镇啦，然后坐火车，对，所以其实非常方便，直接比如滑下来五分钟就到酒店了，就可以泡个 SPA 什么的这种。 我觉得简直太好了，就是 你把咱俩平均这样。就这样的那种感觉，对吧？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感觉，哇！ 就是因为红威形容的实在太有画面感了，你知道吗？ 观众、听众朋友们，随时来， 对，随时来，随时来。 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想象萨尔茨堡这个莫扎特故乡的感觉， 对，还有因斯布鲁克， 对对。其实下面呢，着重介绍一下因斯布鲁克的感觉，对。 好， 还没说当地的饮食、住宿一些方方面面跟旅行相关的，我们都要介绍嘛啊。今天我们要走进非常完美的我心中的一个国家——奥地利的两个城市啊，如果是乐迷朋友，那真的是到殿堂一般哈。 殿堂 就是站在街头，比如说一些广场，看一个街头艺人的拉奏啊、弹奏，那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 也许是国家乐团的，真的是第一把小提琴，他就是纯拉琴，偶尔一个联系过来，什么事儿？ 对，什么事儿？人家冰岛扑球门将不也是导演吗？ 对呀、真的那个 MV 可口可乐拍的真的是无敌了， 是是， 每一行。都有他的兴趣的分时点啊， 对， 旅行是我们犒赏自己最佳的方式之一了，是吧？ 没错， 我们的风微下边呢还有很多关于奥地利这个国家精彩的分享，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其实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啊，这个什么来着？ 优秀 栏目，对，好几年了呢，对不对？ 王牌节目， 离不开所有嘉宾、 的支持， 对，那就是精彩的分享、啊， 对， 风格有不同的感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真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的一个表达的。一类的嘉宾， 对， 对不对？ 是属于真的是格调很高，然后呢又是这个有风雅，而且还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 哎呀，你真是周 头，哎呀，行了，周头就是不想让你出来。 风雅， 好不好意思啊？ 确实很有气质，很有气质。介绍一下， 来介绍一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市旅游局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旅游局的中国代表冯威，欢迎 当家花旦， 大家好。 对， 冯威真的是、我觉得他应该也因为喜欢奥地利，感受到奥地利浓重的艺术氛围之后，也是爱上这个国家很多很多年了，对不对？ 其实也算是第二故乡， 远方的家嘛。还记得第一次去奥地利是因为什么吗？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音乐吗？还是因为工作、旅行、度假？ 还是求学？ 其实是因为跟着男朋友去。 Love is love. 因为爱。 其实你们俩说对了，就是这两城市包括整个奥地利都非常适合蜜月啦、结婚啦、谈恋爱啦， 这个方面我们 是 的，下面没有任何的提及。 是啊， 嘎嘎。 哎呀，你这个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一听我耳根子发热啊，我跟你讲啊，好多年这不李宗盛唱的首歌吗？ 啊，越过山丘啊，才发现无人等候，你知道吗？ 眼睛怎么老挑我的心眼呢？ 就是很多朋友在音乐的氛围当中，心情会自然而然的放松。 是 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听到的音乐是你们两个都喜欢的类型， 是的， 那真的是助推器。 那没错， 是不是？很好的。 那要是一个喜欢莫扎特，一个喜欢门德尔松，岂不是要打起来？ 不，你可以去德国嘛。 先去奥地利，再去德国。 对呀、啊，没有， 没有冲突。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 国界， 对吧？ 其实。真的是包括是跟我们自己内心心灵接近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当然了、对啊，音乐是最好的 音乐和自然， 对对对， 然后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奥地利都有， 你看， 所以大家赶紧来吧。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 做的， 我觉得我总觉得到了奥地利，不论是到奥地利的任何一个城市、你们的爱一定会升温的。 是， 对， 是 就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的心都化了。 一开始是 double P， 到了之后3F。知道吗？ 我们聊点正题， 对不对？ 对， 各种的，真的。其实音乐的氛围是串联我们节目整个过程的哈。 对， 刚刚说到了，其实全年在奥地利这几个城市都有音乐节。 哇， 这个音乐节跟冰岛应该不太一样。 冰岛是属于那种东斯大斯嘛， 电子。这个地方是古典还是综合 那种哈？ 啊，对啊，对啊。 我们这边其实非常丰富的种类，当然比如说大家可能以为古典乐音乐为主，因为一谈到莫扎特或者是比如说像卡拉扬也是对非常著名的指挥家， 天哪，老卡无敌了，老卡都有一些指挥的一些小细节咱就不说了， 非常也是天才，他也是 就他每一个人就是一些古典艺术家，像帕瓦罗蒂、卡雷拉斯这些人啊，贝尔宫崎，他们都是有各自那种舞台艺术范儿的，比如说葛优不爱坐飞机，类似这种感觉 啊，他们就是总有一些艺术家的 风 格，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奥地利，包括像萨尔茨堡。它本身的这种人杰地灵的地方，让这些艺术家们能焕发出他内心的这种灵感。 对， 然后像刚才周准说的，其实特别对，就是特别是像萨尔茨堡，因为它整个城市灵魂就是艺术和文化。它每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节， 每 月 艺术节，几乎是每个月。 它有规律的这个日子。 比如说像1月份， 就 莫扎特，因为莫扎特出生在1月27号嘛，所以 冬天的。 对，然后有一个莫扎特周艺术节。然后之后呢，就是重要，我就提重要的 哈， 要不然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复活节4月份的时候，就是卡拉扬创建的复活节艺术节，它其实是延续7月份的这个最最最重要的，也是马上7月20号，今年7月20号马上来了这个，持续1个多月到8月底的叫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 哇， 它真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典乐艺术节之一，对，所有的 著名的乐团艺术家都会汇集到这个小小城市。 刚刚 一个月， 刚刚微微表达了一个感觉，坐在咖啡馆看来的那些演员的着装啊、气势，就觉得不虚此行，对不对？ 其实不光是演员，就是 来看观众 。他们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特别，我其实都不用去在那个演出场地里面去看，我就是特别喜欢，比如坐在咖啡馆里，看看去，比如傍晚去参加演出，看演出的这些观众，他们穿着非常，因为他们就是在欧洲，我相信不光是奥地利，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他们对这些艺术家演员是非常尊重的，所以他们自己也打扮得非常漂亮， 嗯， 或古典或现代或传统， 哎，前方 非常有仪式感， 美国嬉皮士的放队， 真的 嬉皮士的放队，嬉皮士的放队， 他们也是可以来看， 是 的， 是的， 是可以啊， 就嘛，就是衬衫把纹身都挡住，对， 把纹身都挡， 也是一种风格， 当然了，好漂亮。 然后包括 接下来是朋克式的摇滚， 我知道你们俩的风格，你们俩风格可以十月份来，因为在十月份萨尔斯堡有一个爵士艺术节 啊 ，fusion， 它 无敌了， 全部都是这种很酷的，然后fashion 的这种 对 艺术家，而且它这个艺术节很有意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有100多场演出，全部都是免费的，比如说它在教堂里面，在咖啡馆里面，在餐厅里面，非常接地气的， 还可以在教堂里 面全程 jazz， 太棒了， 对，所以其实 全程爵士， 全程爵士。所以其实萨尔斯堡也叫世界的舞台嘛，就是真的，我觉得你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去体验这种艺术跟文化的氛围。 我觉得 斗琴， 斗琴， 爵士乐很有意思的 音乐节，不能这样。 打个比方啊，就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 pub 里头，有2架钢琴， 对， 2个乐团 是 斗舞，一个道理， 这才有意思嘛， 这个才有意思，两个人斗琴， 你们都是 underground 是吗？ 真的是， 而且其实他们这种即兴的表演其实是最精彩， 对， 没有 life 嘛，对 ，life 没错。 对，就是 life。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旅途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是 对惊喜， 是的，是的， 对，但真的是一个惊喜，就是它各种各样的，对，尬起来了，有什么尬舞的、尬歌的， 对对 对， 音乐， 还有一些集市的关于这方面的节日，也还有一些什么鲜花节呀，这个节那个节，各种各样。 没错，其实像欧洲，包括像奥地利，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节日，然后包括。因斯布克也是因为夏季马上就来了嘛，然后因为当时刚才也提到两个城市它的历史不一样，因斯布克其实它是皇家范儿，因为它曾经是，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两位那么有知识丰富的主持人， 没有，我们这 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听过，就是它是统治欧洲很多年的一个皇家王族，而且也是这种就是它统治地域最广的一个皇族，它有600多年的历史，然后曾经的首都是在因斯布克，后来是在维也纳，所以其实因斯布克留下了很多这种皇家遗迹，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霍夫堡皇宫，在维也纳有一个，在因斯布克有一个，是那种洛可可式的风格，非常华美 漂亮。 天哪，洛可可式， 对，到了可以穿着当地传统的那种美丽的裙子去那儿，夏季它有露天的免费的音乐会， 真的太棒了， 非常。就是为当地人，其实包括游客， 好福音的感觉， 没错没错， 人家那个 福利 真的 不收钱。 那我是不是可以装成茜茜公主啊？我来， 当然你上台演一段，大家更高兴。 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我们的服饰，因为出去玩呢，就是休闲为主哈。当然是你看一个非常古典高级的音乐会需要一些服饰的配搭，那比如这种 live 的音乐节，我们可以随便着装，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吧？ 就其实是很 休闲， 随意，可以休闲，因为我们毕竟是游客嘛，没必要。 对， 除非是说我们订好了音乐会的票，然后稍微讲究一点嘛。 是的， 对， 我现在慢慢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好像更多的人就去到任何一个目的地，他都会提前了解一下在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 是， 然后买相应的衣服。 是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也很感动，就是尊重当地的风格，也是。 比如说，就是我们真的也摆地艺术啊，就是忘记买衣服，没带那些正装，对不对？到奥地利，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粮食街啊，或者是可以有这种服装采购的，是吧？会有价格优势，比如说我买一个正装燕尾啊，就会有。价格也还是比较昂贵， 其实要看店， 店 比如说像传统服装，其实算是要比那些，比如说 我们什么国际品牌是庙会，因为它全部是手工制作、 哦、是的是的、 嗯、欧洲人其实很在意手工， 对， 就人工的费用 人工很贵的， 对，所以其实手工缝制的一些真的很精美、 嗯、 但是真的价格比较贵，但是像一般夏季冬季都会有打折季， 对， 嗯， 然后提到购物，其实我马上蹦出来的因斯布克的施华洛世奇水晶， 故乡原产地 factory， 没错，所以就 工厂店， 工厂，我怕一会儿忘了，这福音得给大家传递出来。 是的，是的，嗯， 因为施华洛世奇总部它就是在 因斯布克 离因斯布克城市20分钟的车程一个小镇叫瓦滕斯，他们的总部包括工厂，真的是工厂， 工厂 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些水晶全部在这边生产。 来，一号车间， 一号都打开。 看我们一号车间生产的全是施华洛世奇18级， 我的天，那这 二号车间 气势厉害的哈。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意思，它不光是工厂店啊、 嗯、 就是确实是全世界最大的旗舰店、嗯、价格是基本上3到5折的，我们在北京买的 哦， 是的，就是特别是在打折季的时候， 大家可想而知啊，多少钱？ 其实施华洛世奇本身价格并不是那么昂贵的， 嗯， 它在一折更有优势。 对， 是的， 它其实它并不是天然的水晶，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它的怎么说？它的发起人就 Daniel Swarovski 先生、 嗯， 他从最开始建立这个公司之初，他就是说有一个理念， 嗯， 说要把水晶从一个材质， 嗯， 然后升华为一种就是对生命一种灵感的源泉、 哦、 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小镇上，刚才我说的这个工厂店的这个小镇上、 嗯嗯、 它其实不光是商店，它是集艺术馆然后集商店于一身的一个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它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由一个巨大的山体改建成了一个绿色的巨人、 嗯、 然后在山体里面有坐落着15个这种由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然后建筑师、 嗯、 然后 现搭的现做的， 不是，就是他们是在1995年时候创建的这个水晶世界、 嗯、 然后他们创建了15个水晶展示， 嗯， 就是说用水晶为主题的这种奇异展示， 天， 各种主题，各种脑洞大开的， 嗯， 真的，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哇，就是一阵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艺术家他们把所有的灵感然后用水晶表现出来， 嗯， 非常奇幻，就、 嗯、 其实不光是孩子喜欢，就是 大人也喜欢， 大人就会觉得童话世界，对， 而且真要有光的时候那水晶得多漂亮，全是七彩的， 对对对、哦、其实它这个是在山体里面，所以是室内的这些展示、 嗯、 但是非常的奇幻、 嗯、 有的是暗一点的很神秘、嗯、有的是 风格不一样， 举例比如有一个水晶穹顶、 嗯、 就像水晶教堂一样，全部周边全是水晶，但是它是教堂的一个形状的样子，在里面可以办婚礼，可以做晚餐，然后如果啊你们 这不是水晶宫吗？ 对，就是水晶宫、 啊、真的是水晶宫，水晶 真是水晶 宫殿， 对，然后在这个室外，这个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室外、 嗯、 他们在2015年时候、 嗯、 他们这个公司创建120周年，为了纪念120周年创建，他们把整个花园扩建、 嗯、 然后在花园里面建了一个用80万颗水晶手工制作的水晶云，这个 水晶云， 对，很夸张，他们真的是有非常有钱。 这水晶云怎么做呢？80万颗把 它 穿在， 它其实是对，就是大概有3-4米高的样子，然后一朵朵的水晶云，然后下面是一个湖，然后白天比如说阳光透过这些水晶、然后呈现出不同的那种颜色，然后 太漂亮了， 映在湖上。 太漂亮了， 就无法其实用语言来表达， 真的无法用语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在想一直找不到合适， 想想就能感受到，但是非常美， 都不用说别的，你不用说水晶云，水晶灯大家都知道，去年逛的时候哇那个灯一亮 璀璨， 但是80万颗水晶， 真的你想吧，它多少个水晶灯 啊？问一下你们说的那么璀璨，我也感受不到 get 不到点啊。你怎么老出来，你把高价格贵吗？这个新闻整个的过程。 哎呀周彤，下次要封杀你，节目组封杀你。 这是 free 的还是要 不他其实如果去这个花园是免费的， 免费， 但如果去参观刚才说的这个水晶世界里面那些展 示，需要收费的， 需要一个门票， 哦，门票， 但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人民币的样子、 我觉得很值， 可以， 对， 可以拍照， 可以，当然 可以的， 当然可以，对， 太棒了， 而且这个小镇上有餐厅，非常漂亮的餐厅，然后有 专门孩子玩的那个游乐塔，所以妈妈们可以去购物，孩子们可以自个儿玩， 哦，然后不相耽误。 爸爸去咖啡馆吃点东西，喝点咖啡什么的，所以非常的。 这都是在这个水晶小镇里面。 就在这个对，施华洛世奇水晶小镇。 老周，赶紧过来。付钱，快！ 对，一号车间这个打折， 对对对， 马上关了啊！ 三折，赶紧的， 三折，赶紧的。 白天、下午、晚上，晚上这个地方开放吗？ 晚上有啊， 也有， 特别是比如说冬季，他们会有一个月时间有这种镭射秀。 哎呦我的天， 哇，水打在水晶上 是吗？对，镭射秀， 我的天， 正好咱们那个春节那段时间， 好漂亮， 太漂亮了。 然后平时夏天因为就是天黑的晚，所以他们延长，比如说到9点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在那儿待个半天一天，甚至都蛮好的。 对，我觉得这一天呢就非常 也破不了产， 对， 因为他那个价格 破不了产。他就真的是，他要是做直接拿施华洛世奇工厂做水晶灯的话，那简直是太棒了。 是的， 是 的， 我搬回来个灯， 太有 了。对，这样 运费稍微有点贵。 那尤斯布鲁克其实这个城市，因为有施华洛世奇的照耀，我觉得它是非常星光璀璨的一个地方， 是的， 对吧？ 是。 当然还没说音乐和它饮食和住宿的部分，两个城市。都跟音乐相关，是不是有音乐主题的民宿和酒店会有吗？因为它太明显的这个标识有吗？ 举个例子啊，就是在萨尔茨堡，回到音乐之声，音乐之声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这家人特拉普还有玛瑞亚他们住的那个别墅，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玛瑞亚带着孩子们在他们那个别墅前面荡舟，然后大家掉到那湖里，就穿着穿帘做的衣服，就那个场景， 窗帘做的衣服， 背景的那个他们的就是别墅嘛，宫殿式的别墅，这个宫殿其实现在变成酒店对外开放，所以大家其实甚至有机会， 那是不是很受欢迎了？ 对。就是房间不是特别多，因为它是一个 boutique hotel， 就是这种设计型酒店，然后55个房间，有些套房，但是其实对我们 FIT 就是自由行的客人非常的好，团队可能订不上，但是正好我们自由行客人提前预定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而且性价比不是性价比非常高， 就是 价格不是特别贵， 那很好。那假如说像如果要是说作为自由行，我们自己去了，然后到这两个城市，推荐住在哪儿呢？ 比较好， 对， 我建议大家住在老城，因为其实这两个城市它不像说一些小镇，就是因为它的住宿设施非常的多，从五星级到民宿 都有 很多，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真的是现在非常受欢迎， 算是旅行为主，对吧？ 通常到奥地利一定是要到这两个城市，所以其实两个城市最大的就是怎么说也是旅游业为主，最大的产业，对，所以其实各个方面无论上跟就是说餐厅全球的美食都可以在这两个城市。 那我刚想问，那叫大家不用担心了啊， 不用 担心味蕾啊， 虽然他们不大，但是真的是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中餐也有， 有的 哦，那没问题了。 那我可以带着我去嘛，好不好？ 可以可以。 咸菜底什么的。 你这要什么咸菜？ 其实我们刚刚觉得就是跟冯威聊天呀，时间过得很快。结束了。 哎呀。 program 已经结束了。 还没聊爽呢。 聊爽呢。 就是我们有机会啊，就是冯威，因为如果在国内的话，不是经常出国的话，有时间再来我们就分享直播，直播更有乐趣，更直播有音乐。还有就是感觉会听到你跟， 太棒了， 对，就感觉就像在音乐厅。 我再练练，我可以唱一段哆来咪， 可以哇，太棒了！ 假装没说啊，这句。 其实如果再最后问一个问题的话，就奥地利这个国家城市，就是月份有没有？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老百姓出去玩呢，就几天假期。就是哪个月份最好，还是一年四季都好，随时去？ 其实我自己更喜欢夏天，因为它的对温度比较适宜，然后能带那么厚重的衣服， 而且色彩更加的明 艳。没错，但其实像周总说，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风格，比如说有的特别爱雪了，或者说因为两城市滑雪，然后包括就体验一下圣诞市场，两个城市从10月份到。十年前就有非常漂亮的圣诞市场， 对对 对, 对， 还有这一块儿 呢，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是有它的风格， 是的， 城市 人生呢就这么长， 对， 不能拓宽人生的长度宽度，我们去改善， 没错， 对不对？眼界看看那真的是那个15座在山上的设计主题的展厅是什么样子的，夏天去是什么样子，冬天下到雪之后那是什么样子， 没错， 那真的是璀璨和洁白，对不对？ 太棒了，就是梦幻， 对，奥地利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国家哈，希望大家带着一颗不是应该是朝圣的心，就是一颗想去探究的心情去 放松的心， 奥地利 直接去接近它， 对吧？ 对， 这个我们要谢谢冯威， 谢谢冯威， 谢谢两位主持人， 奥地利敞开怀抱，欢迎大家。 对，告诉大家，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的对稿， 是的， 就是一气呵成，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 缘分？ 都没有说够， 有的话下次再来听哈。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是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 我想只是害怕情